自己没有勇气道别离。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，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难道早已注定不能注定一路潇洒？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散 我要忘了你不容易，我要麻烦你不要生气，我在等你的 lady， 我找到我的新天地。你不新鲜没关系，我的身体产生了抗体，再见啊我的 honey， 我要谢谢 honey。真是了不起，是你让我爱到不行，又哭个不停，是你那自己，是你叫我忘记，是你叫我闺蜜。真是了不起，是你给我一个惊喜和一个叹息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我非常确定我要的不是你。要找你 why 爱不爱，不想细想什么是爱， say goodbye， try try try， 时间那么精彩。找你 why 坏不坏，什么你看不开， say goodbye， 甩甩甩，你不要再回来。忘了你不容易，我要麻烦你不要生气，不再等你的 lady， 我找到我的新天地。你不新鲜没关系，我的身体产生了抗体，再见爱我的 honey， 我要谢谢 honey。真是了不起，是你让我爱到不行，又哭个不停，是你那自己，是你叫我忘记，是你叫我闺蜜。你真是了不起，是你给我一个惊喜和一个叹息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我非常确定我要的不是你。让我 tell me why 爱不爱，东想西想什么是爱， say goodbye， try try try， 时间那么精彩。 tell me why 怪不怪，什么你看不开， say goodbye， 甩甩甩，你不要再回来。 香水蜡烛不够，甜言蜜语不够，永远猜不透，永远都不够。

献一生为他所爱的人。 看着都一样圆满，暧昧难解，早是永不融化的冰山，暧昧又为公冷漠爱， 暧昧的 玛丽都太壮观，天使的礼物还没拆，怎么能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，怎么能放心的当凭谁平凡的衬衫，说爱真的不如我先把它去走完，感情没有多难，难道很多天下就到我，下一秒或许说不定汗水能停下，会拒绝加班， 暧昧又分 成 过就何苦 等，流言和谎言还没散，怎么能从容的讨论这纸上的图案，怎么能放心的告诉下一代要乐观， 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吗，又忍不住笑了，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忘一 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生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生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带走心里面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了一整夜。